人大大的有名， 但不知问的是哪一家名。 王臣将之女得贫贵之妻王宝钏。就是他丈夫托我带来万金家事，叫他前来接去。 今日请招待， 都老了。 Woo! 上 听见，不能相见。 请 听见。哦，莫非你就是去打扫我不 堪贫贵之寒妻儿？ 来来来，重见一礼。 方才先过礼了。 有道是礼多人不怪呀。 好不礼多人不怪，那是病来。 这告别。 听听， 哎呀，听听。两我贫贵，离家一十八载，不知他的真迹如何。寒彻四下无人，不免调戏他一番，免得了。从今能把牡丹去，壮志也成三喜去，天不许多，若不与不见鬼，调戏自己的去，跟他单论。我一样把 夫妻们 嫁，我把大嫂的 你放在火池， 红茶带来， 这不是不要金的所在， 乃是要金。你所在， 既然有心，为何失落？ 半路途中抽空打眼， 打眼此事， 打眼重击呀！ 正是那眼儿吃了你的心肝不成？ 一封失信，能知几何？为何吃口伤人呐？ 有道是为人貌而不忠，与朋友交而不近，失落人家失信，怎不令人痛苦？ 哎呀呀，到底是大家之女开口便是问了。啊，大嫂不必啼哭，这世上的言语莫换几则几句。 我倒明白了。 明白何来？ 当时我那爹郎给我带来寒家银两，拜你定心花去，实在拿不出来，可是吗？ 不是哦，我那是大哥丢失的世界，我在一旁大点心囊，偷看了几句，故而记得。 许此事来，你倒是个有心人 啊！我若有心，还不失落你的失信呐？ 看冤家！ 就不为朕， 温氏为朕 呐、啊，你来我看， 慢来慢来，大嫂乃是有妻之人，将我婚事诓在一手，三把两把得罪，为君的岂不落过人财两空啊？ 禀你出去 去到天尊大户人家，今日三老四少同则同而算。 如何当真？ 当真。 Thank you. 在大道旁为君起家，不良啊你 是的不 Oh! 儿，便问莫主官，难道说你弃官穿官不成？ 你便是要问，也不问问心稀罕儿子，你到底卖什么？ 临行的时间与你留下安家度用。 什么安家度用？ 是担担柴把斗劳力。 Thank you.

再请听俊袭人。 Thank you. 下面请听梅兰芳演唱的《彩楼配》。最后是凤还巢。